最近在南朝鲜有2012年总统选举时，情报院打造一种有利于朴槿惠逆贼的舆论等直接介入选举的事件被确定为事实。当时情报院从2009年起几年来吸收3500名保守人物来组建数十个网络团体，仅在2012年一年期间挥霍从国民榨取的数十亿元税金，在网络大量上载文章来重伤在野党候选人，打造了一种有利于臭娘朴槿惠和政府的舆论。他们还极力策划将网络上的反政府文章列为从北势力妨害国政的行为并加以镇压。这一事实曝光后，共同民主党、正义党等执政党和在野党指出，总统选举不仅是情报院还有所有政府机关都介入的，并要求全部调查其真相，严厉处罚所有相关人物和背后势力。